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 平安。 非常感谢主，有机会来到我们教会啊，一起来敬拜神。我也感觉到说这个教会很清楚有神的同在，有上帝的爱，所以在这地方发光啊，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。好不好，我们先低头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不认识你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不会来敬拜你，我们在地上是何等的可怜。我们想到许多人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的同胞，甚至这整个世界，他们活在黑暗，活在罪恶，活在魔鬼的掌控，走向灭亡。主，我们首先蒙恩得救，我们做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每一天，我们就是与你有亲近的关系。主，我们在这主日，我们最喜乐能够一起用心灵诚实来敬拜。我们也要献上我们的感谢，献上我们的赞美，献上我们的感恩。主，求你也在下面的时间，求圣灵将主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的心不但能够明白，光照我们，也能够更新，主啊，我们对你的认识，更新我们与你的关系。主啊，让我们有些人身体软弱，年纪越长，虽然我们有很多人遇到环境，遇到各样的艰难，但是我们有主可以依靠。主啊，我们每一天就来经历，你不只让我们经历丰盛的生命，你要我们也在生命中、信仰中、生活中能够发光，主啊，能够成为许多人的一个祝福。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的信息的主题，好，我就把它写成说超乎所想所求的眷顾。我在讲到的过程啊，我希望会那个经文啊就播出来，我可能一两节经文一两节经文来跟大家分享。为什么我分享这个主题？我想是我个人，大家这段圣经都很熟，对不对？主日学的学生都听过，我们常常听到说彼得啊，在水面上啊，他本来要去见耶稣，后来他就沉下去。很多人对这段经文最熟的一句话叫主啊救我，好像变成这段经文的主题经文啊。其实这是有问题的，因为这句话主啊救我很重要，没有错，但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其实不在这里。那是一个人走投无路，去直觉的反应呼求主。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会了，你遇到很痛苦，遇到疾病，遇到很恐慌，我们都主啊救我啊，这个是一个直觉，彼得也一样。但这段经文有更重要的含义啊，所以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家对这段经文更了解主耶稣提醒我们的属灵的意义，激励我们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，然后我们对主耶稣有更坚定的信心啊。这是我今天分享这个信息的目的。我再讲一次，我们盼望对这段经文更深的了解以后，你对这位耶稣有更深的认识。那第二个，我们对主有更坚定的信心。那信心建立在哪里？就是今天这个经文很重要。好，我就用这样的方式，我要讲四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就是提到这个22节2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22节23节，我们来念22节，来。 耶稣随即从门徒上来， 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差派， 算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 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 好，我们读到这经文，算是这个事件发生的事情，门徒那天跟耶稣的关系发生的事的一个引言。那大家在读这圣经要特别注意，他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。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催啊，催促，可能会知道说耶稣催促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怎么样，很快的，好像有一个好像时间在赶时间，而且有一种强迫性。你知道本来圣经这个催啊，门徒上去有更强烈的意义，好像我们今天发生一个危机，火在烧了，或者一个急难的事情要赶快处置啊，我们叫危机处理，对不对？耶稣在这地方有一点就像在危机处理，他很快的催门徒，好像有一点强迫门徒要赶快上去，很奇怪呢。哎，我们平常看耶稣好像没有这样，这个事情发生了，因为催门徒要赶快上船，然后要门徒先渡到对岸，加利利海的对岸，等他自己来处理这个群众，要叫众人散开。大家有看到这个事情吗？我们要想一想，这是什么事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耶稣那么紧急，要危机处理，要门徒赶快渡到对岸坐船过去，他自己来处理这个群众，然后等他处理好以后，散了群众，他自己上山去祷告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读圣经有一个原则非常重要，你对圣经的背景跟上下文要去了解。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四章这一个二十节，你要看前面发生什么事。你如果看到前面圣经打开的时候，你看到那里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耶稣行了一个很重要的神迹。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打开看，就马太福音十四章前面十三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一节，耶稣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。那这个神迹，请问各位，这个神迹是不是很重要？耶稣地上有没有行很多神迹？有啊，他叫瞎眼看见，瘸腿行走，长大麻风洁净，把乌鬼赶出去，叫死人复活。耶稣在地上行神迹非常多，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行那么多神迹。为什么耶稣要行神迹？为什么耶稣要用五饼二鱼来给五千人吃饱？而且五千人是男性哦，不包括妇女小孩，所以可见在那边呢，大概总共是一定超过一万多人。那你知道五饼二鱼为什么耶稣要行这神迹？各位同学们，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刚信主的人，或者过去基督徒，你经历一些神迹？有没有可能病得医治啦，可能祷告家庭的难处啦，小孩子啦，工作啦，各样的问题，结果主听你祷告，所以你就经历这个神迹。那现在耶稣行了这个神迹，它有很重要的意义，但是问题来了，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因为你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，耶稣为什么行神迹？行神迹最重要的意义是彰显神的全能，让人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，会来敬拜他。第二个，看见神迹以后，人的应该的反应是看到自己的罪，我们的可怜，然后要悔改来信耶稣，对不对？这是神迹本来的目的。如果一个神迹变成人的欲望，好，我现在经历信了耶稣，经历了病得医治， 我们很高兴啊，病得医治。但是我们得医治以后，没有更渴慕来认识耶稣，生活没有改变，我们继续犯罪。那请问这神迹对我们有没有帮助？问题会更严重。所以耶稣曾经告诉一个人，你病得医治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更大的问题。所以神迹主要的目的是要助我们，让我们更认识上帝，更认识这个耶稣到底是谁，我们离开罪恶，跟主的关系生命改变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些群众看见耶稣行的这个五饼二鱼，他们没有看到背后的真理，这个是跟出埃及记有关系。出埃及记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，在旷野，上帝从天上降马那喂养他，因为在旷野没有东西可以吃，上帝从天上降马那，有没有？这表示上帝喂养人嘛。所以耶稣曾经面对试探，魔鬼试探，魔鬼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把这石头变成饼。耶稣不要行神迹，耶稣没有为自己饥饿，然后魔鬼说，要证明你神的儿子，你就赶快把石头变成饼，满足自己的饥饿。耶稣拒绝，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的一切话。有没有看到亚当夏娃的失败就是中了这诡计？魔鬼引诱他看见山的果很好吃，也欺骗说这个山果看起来就让人得智慧，自己可以做神啊。然后夏娃吃了山果，给亚当一起吃了。耶稣面对试探，就证明耶稣知道魔鬼诡计。这一些人经历了五饼二鱼以后，你去查好圣经，为什么出事？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，答案出来。你有圣经人可以翻开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。好，第六章十五节约翰福音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，同样的地点，就把那个问题点出来。好，我们如果十四节十五节你有圣经的哈，可以我先念一次，那大家可以来念。来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有看到吗？众人看了神迹，不是更认识上帝悔改，反而要逼迫耶稣来做王。然后怎么样？耶稣就独自退到山上去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那时候以色列人要耶稣做王？因为他们看见的是地上的以色列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变殖民地，他们非常讨厌罗马帝国。耶稣来，那个以色列国家是殖民地的，没有国家，所以他们希望耶稣能够革命，能够成为他们的政治领袖，成为以色列的王，带领军队去跟罗马打仗。哎，请问耶稣来是不是要做这件事？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这？耶稣来是做人间的救主，是为了万国万民，为了永生。这地上的国，地上的世界，有一天要过去了。如果耶稣来不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给我们得到新的生命，能够进入天国，我们只是为地上。然后耶稣说来做以色列王，你看这个跟上帝的计划有没有违背？中了魔鬼的诡计，魔鬼一再引诱耶稣不要钉十字架，你做王，你行神迹，然后去走政治的路线，啊，去走教育改革，去走靠人的方法来解决。请问各位，人能够救自己吗？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？台湾的问题出在哪里？中国大陆、世界每个国家一样，人的罪恶啊，不认识上帝， 人犯罪，然后在黑暗中被魔鬼捆绑拜偶像，任意而行，有没有？走向灭亡，而不止在地上这么悲惨，以后死了以后永远的审判。耶稣有一天来，还要审判世界所有的人，所以在审判以前，耶稣还没有来，上帝希望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让每一个人有机会能够悔改，能够得救，这是神传福音的目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这样分析大家明白。所以耶稣为什么那么紧急？因为耶稣知道这群门徒跟群众的脑袋瓜是差不多的，那时候这群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跟群众看法很类似，因为他们希望耶稣做王的。我为什么知道？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最关心的是说，耶稣啊，你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？有没有看到？他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所以耶稣为了保护群众，不要让他们受众人的迷惑，一起走向的违背神的道路。我们地上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的迷惑，我们在地上会遇到很多的试探。你想一想，今天在座的基督徒，如果你信耶稣，如果不是耶稣保护你，你在试探中，你是不是会犯很多的罪？我一直在想自己，大家要记得，我们不是靠自己可以得胜，甚至你还没有信耶稣以前，神已经暗中在拦阻你犯罪，你后来可以得救，你相信吗？一个人在犯罪面对试探，上帝冥冥中用环境拦阻你，用一些人劝告你，还要让你心里不安。基督徒更特别，因为面对试探，我们有神的话，有圣灵提醒我们，拦阻我们不要继续。所以这一段圣经，这两则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耶稣对他的门徒，包括我们今天，他是何等的在保护。他为了不要让门徒变成群众臭思想，跟他们一窝蜂，要耶稣在地上做王，而不晓得耶稣要钉十字架，耶稣要做我们的救主，要复活，然后中了魔鬼的诡计，然后耶稣就怎么样，催促门徒赶快上，而且他自己来处理群众，有看到吗？请问各位，耶稣保护他们有没有很周到？就要他们先去，然后去了以后，耶稣独自一个人就上山做什么？祷告。为什么他祷告？他为谁祷告？请问各位，你觉得耶稣在山，圣经没有写，你用你的想象力，耶稣在祷告什么？啊？为谁祷告？可以讲大声一点，为门徒一定会，也会为自己，对不对？为世界，对不对？为这每一个人， 为世人，耶稣改变。 我相信耶稣的祷告也是很关心门徒。这一群门徒，耶稣复召以后，将来耶稣要差遣去顺服大使命，要把福音带给万人。所以我相信耶稣的祷告有一个重点，我想很多在为门徒祷告，今天耶稣在为教会，为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，当然耶稣也为世界上人代祷。圣经特别强调，耶稣今天在天上宝座右边是为我们代求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耶稣给我们要为世界代祷，为个但是耶稣祷告很重要，是为他的儿女。我们如果没有得胜，我们就不能成为见证。所以我们看这两节的经文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在门徒在我们面对试探受迷惑的时刻，主保护代祷。 我再提醒一次，当我们在面对试探，在面对试探受迷惑时，主在保护带到，我们要感恩。我就想到过去，自己过去不管从小时候成长的过程，好，到了成长，后来进入神学院成为牧者，到今天我越来越发现主在为我祷告。我有经过很多的迷惑，也经过试探，回想起来，主就是这奇妙的一个保护。可能有一天上帝兴起环境，我举一个例子，我讲一个很久的故事。我去马祖当兵，这个太久了，马祖当兵了，我已经现在已经60出头啊，我做狱官在马祖当兵，那时候老总统蒋中正总统去世不久，那时候很紧张，我去当兵1年3个月，全部当狱官炮兵排长都在马祖。有一天我们部队要考试，什么考试，就在一个很大的司令台，步兵跟炮兵全部比试在竞赛，就是考试啊，军队要考试，在比赛。哎，在比赛以前，我们辅导长，你知道军队辅导长的状况，管思想就来了，哎，跟我讲，我们就准备多准备好了。他说你啊，考试的时候替别人，替那个老兵啊写他的名字，代考。原来我们几个狱官要叫我们代替老兵，因为老兵不太会读书，看不太懂字，我们替他们写，因为这些狱官大家会考试啊。但是你知道，他当我讲，我心里好不安。我是个军人，但是在军队，你那个保守的一个世界，你敢随便反抗吗？会不会出问题？可能你就不要想退伍了。说真的，心里很难过。那时候圣灵很强烈在提醒我，你要拒绝。你知道，里面有一个很强烈圣灵的声音跟我讲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要拒绝。我很挣扎，一方面是害怕，一方面是神的心意。结果很妙，在那时候神说，当我跟这个辅导长在军队讲话，都要报告辅导长，都要讲报告两个字，报告辅导长，我是基督徒，不合适做什么事。我一讲我是基督徒之后，他眼睛瞪着我，然后旁边有一个军官，平常跟我也不是很熟，但是认识，他在我们的营长的那个营长那边做他的作战官，他在旁边既然说话了，他说辅导长，你不要叫蔡国山，他是基督徒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好像他把我引开，我就不晓得。请问各位，这是一个征战啊，这个事情故事还没有结束啊，就这样考了，我就不用代考，我直接写自己的名字，我不必写别人的名字。哎，考完了，考卷说了，忽然之间，那个司令台啊，我当然紧张，那个贵宾大将，好，司令官好，马祖的将军司令来现场，然后后来上台。宣布我们今天考试有人作弊，出了什么事？原来军队里面有一些问题内斗，有人告密，结果一个一个代考，不管是狱官什么，全部叫上台，全部叫上台。而且司令官说今天出事，军队要处置，要处置。我那时候在台下，你看会不会流泪啊？神啊， 你保护我到这个地步，不是我有信心，是因为你帮助我。只是一句话，我是基督徒。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能告诉你，是耶稣保护我，替我祷告。我到今天一清二楚这个事情。贵重姐妹，耶稣有没有保护你？有没有常常保护你？ 有。 我不管在哪里，我们都会有可能面对试探，对不对？不管姐妹弟兄大都一样，男女老幼都一样，我们的口舌，我们的关系，我们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习惯，特别今天非常严重，很多人拿手机，手机一打开，试探马上出现，淫乱色情一大堆，现在已经面临无孔不入。小基督徒不是这样的，主的保护，有主的话，有圣灵，随时敏锐圣灵顺服，能够得胜吗？一个一个沦陷。所以各位姐妹，感谢主。哦，我们看着这两节经文，原来我去默想说，主给我看见他实在，耶稣这么的。当我们在试探、受迷惑的时候，主保护的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念下面两节。那时，就二四，好吧，二四二五，我们一起来念二十四。马太福音十三二四节二十，一起来念来。那时， 船在海中，一风顺，被浪摇摆。 夜里是人烟， 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 门徒啊，读到这里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发现这两节经文出了什么事？耶稣在山上祷告，门徒已经顺服耶稣，船遇到什么事？在海中阴风不顺，波浪摇撼。好，你知道这是很危险，对不对？就是大风大浪，大风大浪。哎，就觉得很奇怪。门徒是耶稣要他们过去，现在有没有遇到事情？啊，请问各位，耶稣知道不知道？耶稣知道不知道？耶稣知道。那为什么耶稣要他们过去？这很有意思。你知道我们人生当中，我相信你如果信了耶稣的，我们的人生一切在主的掌握。主在你身上本来有美好的旨意，除非我们离开神犯罪不信。神在我们生命中都有最美好的计划，那我们遇到的任何环境，他要让我们体验神、认识神、依靠神。所以耶稣是刻意的，当他遇到这个大风大浪的时候，耶稣在独自祷告，耶稣一定为他们代祷，对不对？那下面来了，他说夜里什么时候？是今天，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在犹太人算时间跟罗马人不一样，这里是根据罗马人的时间计算法，它是早上三点到六点，就是最黑暗的时刻。耶稣选择最黑暗的时刻，门徒面对大风大浪的时刻，圣经怎么说？耶稣在哪里走？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？这个。这一节门徒，哎，夜里是今天，我们再读一次，来。 夜里是今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画面呢？你看到有一些图画就是这种图画，对不对？当门徒最黑暗遇到大风大浪，我们的耶稣主动哦，乘风破浪，往门徒那里去，目的是为了什么？去跟门徒同在，对不对？去看顾他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在你人生过程一生到现在，如果你得救了，已经经过几年或者慕道了，你想一想，在人生你没有遇过大风大浪，你没有遇过最黑暗，你怎么办？你要记得，耶稣在这里要让门徒看见一个真理， 就是在他们认为最黑暗、最大风浪，这个耶稣没有忘记他，而且他是全能的主，道成肉身，他就是神，他了解我们一些情况，他是主动的，即使他是无所不在，因为那时候耶稣道成肉身，所以他就走到门徒。今天耶稣在天上，他已经死里复活，他不是以前的道成肉身，对不对？他随时看见以马内利。如果要我们当中分享一些见证，我想有好多感人的见证，对不对？耶稣怎么样主动亲近？我就讲自己一个小见证吧。我讲这个也是小时候的事情。我刚才讲当兵，现在跳得更远。我小时候在台东，大家知道花莲台东吗？我在那边出生成长，我的故乡妈妈是彰化二水中部人，爸爸是云林东人，我的祖父跟父母亲就搬到台东，光复以前我在台东出生，我们是基督徒的家庭。那我那时候家里也蛮贫穷，住在海边附近，台东市的海边，你知道那太平洋，你知道太平洋是风浪很大的，太平洋跟我们西部的海跟台北哦，那淡水是不一样的。太平洋海浪一对面就是美国，整个台风那个浪高到一个地步啊，积成了那一刮下来会把那稻田整个刮走，所以他现在做了很多防坡堤。你们有机会到花莲台东看到为什么做呢？很担心那个海岸被刮下去。我那时候小时候没有这样的情况，没有防坡堤。因为我们很贫穷，就住在海边，我的祖父母自己盖的房子很简单，他们盖一些茅屋啦，自己去山上砍木材，然后自己盖的房子住起来很凉的。我小时候就这样，他的房子很大，很舒服。我祖父在海边，他们有种地瓜、番薯园，我小时候跟祖父就一起到地瓜园。我记得我小学好像三年级或四年级发生一个很大的台风，那个台风好像名字叫戴纳，好像戴纳台风，那时候死了很多人，因为那个台风太大，所以政府消防就会劝告那个海边人要赶快搬走疏散嘛，不然万一海水倒灌啊，你的房子全部人都死了。所以我记得那一天，我跟我妈妈，跟我的大姐，我那时候小学上四年级还是三年级，跟我的妹妹四个人，因为其他不在了，哥哥他们在学校师范学校读书，他们不在。傍晚台风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我们就逃难，可能太晚逃走，因为这种台风不能太晚。那个会晚跟我有关系，爸妈说我，因为那时候为了家里我就很鸡婆，就要爬到那个屋顶上去弄一弄，然后后面的钱关一关。我妈妈也这样，大家都有说，然后拖到傍晚了。那后来风越来越大，我们就逃的时候我们就带着雨衣，结果没有想到那风太大，雨非常大，后来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停电了。电线杆树就倒了，我们就被卡在当中，然后就走路因为水很多分不清马路，然后就跑到那些菜园，你知道菜园吗？人家种菜的菜，然后水越来越涨，整个天昏地暗。为什么？因为停电了，又是那么大的台风，戴纳台风，那不叫几级的风。那我们四个人怎么做你知道？我们那时候不能走了，因为担心你去走出问题，可能电线杆倒了，怎么样处理？我们四个人那时候，我跟我妈妈、大姐跟你，就跪在菜园上面用的雨衣那跪着，四个人在那边祷告，说主啊。救我们，就像彼得一样说主啊救我们，求你让这风雨停吧。那水越来越大， 结果没有想到，不管祷告多久，哎，后来雨好像中断，风中断了，我们就趁着那个风停的时候，赶快四个人赶快走，赶快走。结果你知道隔天多凄惨，隔天整个房子倒的倒，死的死，电线杆倒塌，就在我们隔壁一个家庭，一个先生中了，他就被那个屋子上的梁柱撞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为什么分享这样的一个小小事？因为虽然这是我小时候三四年前的事，对我一生也是很深的印象，对不对？就是大风大浪，最黑暗的时刻，耶稣怎么听我们祷告？他就亲自跟我们同在，没有离开我。所以我们家里四个人的生命是耶稣拯救的，是耶稣拯救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多想一想，主耶稣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刻，可能遇到一些风浪，你不晓得怎么办啊。过去的事就感恩，那前面的事要注意。我们有希望，因为耶稣正在看顾我们。好，那第三段，那第二段的重点就是最黑暗的时刻，主主动亲近看顾。第二，就是最黑暗的时刻，主亲近看顾，主动的亲近看顾。好，第三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念。门徒看见他在哪里，就惊他的手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好，这两个经文要注意。你感觉门徒有没有很荒唐？看见因为很暗看不清楚，对不对？以为耶稣是谁？ 鬼怪。 好，这是一个要思想的问题。那看到鬼怪他们就怎么样？大叫啊，你大怕鬼啊。哎，我现在问你个问题，这些门徒跟随耶稣多久了？哎，十四章圣经马太福音到十六章，就是彼得问耶稣，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。如果到马太福音十章，门徒跟随耶稣已经两三年了，耶稣在地上有没有赶很多的鬼？耶稣一句话，鬼有没有跑走？两千个鬼出去，而且有人被鬼附身，看到耶稣就马上跑到耶稣面前跪下了。鬼就非常怕，怕耶稣把他分入到无底坑，有没有？如果门徒认识耶稣，真的认识耶稣是谁，他们会不会怕鬼？哎，这问题来了，你今天做基督徒，你会不会怕鬼？有些人不敢讲哦，我现在告诉大家，这个真理对我们今天太重要了。这些门徒还会怕鬼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不认识耶稣，不够。认耶稣只是一部分，不晓得耶稣是创造万物、掌管魔鬼、灵界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神造，都在神的掌管中。而且神要审判，你若知道耶稣是掌管魔鬼，然后要审判魔鬼，我们今天有耶稣在我们里面，你应该不应该怕鬼？不应该害怕。如果害怕，就是我们有问题。那问题最严重就是我们对耶稣认识不够，百分之百。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听了这信息以后，不要再怕鬼。你说怕鬼就等于什么？像这些门徒喊叫，鬼啊鬼啊，大家一直叫。你知道，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，你身上有记号。为什么我知道你这样？你真的悔改，你领受圣灵，那圣灵在你里面是一个记号印记，魔鬼知道不知道？知道，知道你是谁，是属耶稣的，是神的儿女。魔鬼看到你会不会怕？当然怕，但是魔鬼会欺骗。他为什么会欺骗？ 他用一些假象，用一些现象，用一些好像恐惧的东西，还有什么东西，好像他很伟大，他有能力，他要欺骗你，不要被骗。你只要被骗，就好像一个警察，啊，一个警察看到小偷，啊，跑走了。警察应该看小偷去抓小偷，啊，怎么跑走呢？我们今天比警察还伟大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魔鬼看到我们怕，为什么我们奉主的名，魔鬼会害怕？我们甚至可以赶鬼，斥责他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的儿女有权柄胜过一切的灵界撒旦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奉耶稣名就可以捆绑魔鬼。你没有用这个权柄，反而怕鬼，那这个很荒唐。所以魔鬼很高兴，世界上很多基督徒怕鬼，因为他们对耶稣不够认识。那好，我们现在讲回来，那耶稣怎么帮助他们？圣经怎么说？耶稣怜悯，我们一起念一下。来，他们喊叫害怕，喊叫起来，我们一起。耶稣怜悯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 不要怕。” 哎，请问各位特别注意，耶稣怜悯啊，表示耶稣知道这群门徒怕鬼，看不清楚他，所以耶稣紧急。请问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方法？你知道有原因吗？耶稣用话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。”好牧人怎么样？羊认得牧人的声音，好牧人也认得他的羊，对不对？就是声音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不是凭眼见，我们需要主的话。今天圣灵帮助我们是要聆听主的话，我们信心是建立在主的话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些门徒，耶稣说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你知道这个短短的一句话有三个重点。耶稣第一个叫他们要怎么样？放心。以后如果怕鬼，就听到耶稣跟你讲放心啊。第二个是谁？是我，是耶稣。第三是谁？不要怕。我最喜欢就这句话。你知道这句话当我在灵修，是这段圣经最重要的一句话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。”因为很远嘛，耶稣讲话必须拉长声音，不要怕。你就想象那情况，你以后在害怕的时候，你求主让你听到这句话，你可以把这句话记起来，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好，我们把它背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念。来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那门徒一听到主的话就怎么样？很有意思。各位同学们，这句话是我们今天在我们一生当中不要忘记，是主的应许。你每一天跟主有亲近的关系，渴慕他，有什么话主对你说？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在你惧怕的时刻，主安慰我，用他的话跟应许来安慰我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希望大家，因为施布真牧师在英国，施牧师讲过一句话，他说耶稣在地上发生的任何事跟门徒的关系，不是只有跟门徒的关系，跟我们今天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我们明白耶稣这句话跟我们今天属灵的关系是什么，我们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应用在你所面对的困难，你的恐惧，你可以用这个来祷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跟主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感谢你给我这句这么重要的应许，你已经给我这句话，你们放心，是吧？因为我是你的孩子，我是你的门徒，对不对？”我们跟主的关系亲近，能不能要求主给你的应许要应验？当然可以啊。那如果主跟你讲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我们要不要放心？还要怕吗？你要继续怕，根本没有信耶稣， 如果继续怕就没有信耶稣了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我最喜欢就这句话。我一两个礼拜前到高雄一个很大的工厂，在中钢的隔壁，整个全场的人讲福音信息，员工跟主管，我讲这一篇信息。我为什么今天跟大家又讲？因为我觉得这篇信息对我们今天台湾每个地方就会太重了，太重了。我们常常处在迷惑了、试探了、黑暗了，有没有？大风大浪，国家内忧外患，中国大陆什么？我还有一个同胞拜偶像，我们信上帝，要不要怕邪？要不要怕这些魔鬼？不用，我们要带领人来敬拜这个神，就胜过这个黑暗。因为我们同胞拜偶像那么严重，就是恐惧嘛。因为这恐惧就变成一个无奈，被捆绑住。我们今天是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对不对？就是平安的福音，就是赦罪的福音，悔改的福音，让人进入光明，进入平安跟喜乐和平的福音。然后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应该要知道，我们有这样的福音。所以这些门徒经历这个事，对他们后来做基督徒一直一生有很大的影响。不要只把这些门徒遇到事好像这是历史上的事，其实这个世界是跟我们今天有相关，我们知道是应用在这个环境。好，读到这里的时刻有一个插曲发生，就是彼得对耶稣的回应。好，我们来念一下彼得怎么回应耶稣，我们一起念。 彼得说：“主，如果是你，就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” 耶稣说：“ 你来吧。”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。 好，我们读到这里哈，我们读到这里，这是下半段。圣经这个彼得记在这边，对我们来讲是帮助非常重要，但是它是一个插曲。到这里，十二个门徒有没有听到耶稣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？”有没有听到？有，大家都听到。啊，只有彼得反应了。你知道这彼得的特性在哪里？我觉得彼得，他跟我们一样，有一些性格。每一个门徒都有不同的性格。彼得有一个性格，他对耶稣讲的话很有回应，对不对？他有自己的意见，有自己的想法，跟耶稣对话。有时候他讲错了，耶稣责备他，把他调整。啊，他不相信耶稣，后来他知道耶稣是对的。但是彼得得到一个很大的祝福是什么？彼得就是因为他对耶稣的话有经历，所以这个经历变成他的生命。哎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彼得听到耶稣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哎，这只是一个一句话放在我们脑袋瓜，这是一件事背起来。但是彼得不满意，他要经历耶稣这句话，他的经历，生命经历。他跟耶稣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是你，有没有听到这句话？”他要经历这个耶稣的话：“请你叫我从这边，从水面走到哪里去？你那边去。”彼得这里有两个重点呢。一个，他要澄清这是不是真的耶稣，主如果是你，对不对？第一个，他把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，啊，就主如果是你，我现在需要就是你，啊，第二个，请你要耶稣你同意，你有应许，好，你有同意我才过去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希望大家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，彼得在这里给我们学到一个功课，也是圣经记载的目的。我们一个人说讲信心，你要去经历信心的时刻要注意，你的信心建立在哪里？绝对不要出于一时的冲动，不能这样做的。有一些人哦，信心只是情感冲动，这是不对的。你知道你今天的信心要建立在哪？有两个非常，一个是耶稣基督的身上， 第二个是主耶稣的应许，这样明白吗？如果没有，你去做一件事，你不要怪耶稣没有答应。而有人说，啊，你有信心就好了，有信心就可以。你的信心神有同意吗？有同意吗？所以彼得在这地方，他的信心是见他转眼定睛在耶稣身上。第一个要定睛，第二个要耶稣的话给他有应许许可。耶稣有没有给他许可？有没有跟他说？耶稣怎么讲？你来吧，有没有？那既然耶稣说你来吧，那耶稣有没有许可他？ 有。 耶稣要负责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哦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祷告，你在经历信心这两件事情，你要很注意。第一个，你要转眼仰望耶稣，定睛。有一些人祷告没有定睛耶稣，还是在看世界，看自己，依靠别人，那是没有用的。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你没有仰望定睛耶稣，你依靠自己，你要投靠别人，耶稣怎么会听呢？因为你的信心对象不是耶稣啊，还是要靠自己呀。啊，第二个，你要主的话吧。主耶稣给你有圣经的应许，所以我们要渴慕圣经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听到，你读经，你把神的话，圣灵会给你主的话，给你应许。我觉得最有力量就是什么？主耶稣给你话。我每一次经历都这样。如果我那天读经，主给我一句话，给我一个亮光，或者经过那遇到什么，当我祷告的时候，主的话出现，我的心平安下来。我相信这是主给我的，所以给你的话跟你读的圣经有一段距离，因为你在处境中，你在祷告，圣灵会用主的话给你。例如你为疾病祷告，主耶稣给你一句话说，啊，我留下平安给你，啊，就你们怎么样，我将我的平安，我所赐不是世人所赐，你们不要忧愁，不要胆怯。你知道这句话，你相信的时候，这句话你要应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主留这个平安给你嘛。所以在这疾病当中，主会负责，或许医治，或者经过上帝有什么他的作为，哦，有什么给我们的恩典够用，怎么样？所以我常常经历，当我遇到困难，遇到事情来求告，最重要是转眼仰望基督。第二个，主耶稣给我话语的亮光，成为我主耶稣给我的信心的应许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？放心，不用怕。那彼得有没有相信？耶稣说你来，彼得有没有过去？ 有。 结果彼得相信了定睛，他有没有走海面？ 有。 请问各位，彼得是人，怎么能够走海面？这个根本就不可能，而且一般人也不会相信。但彼得有没有做这件事？ 有。 这是谁让他做的？耶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的信心经历，不是用我们的理性，用你合理不合理，而是耶稣帮助你。所以一些医生觉得奇怪，怎么在癌症？哎，明明这不可能，那，啊，怎么这个样子呢？我看很多医生都这样讲。他说：“一定是你们上帝医你们的。”我看到好多的个案都是这样，啊，一个太太得过五次的癌症，啊，一个越南还是柬埔寨，就在万华那个新住民配偶的太太，啊，他以前都是拜拜，后来听了福音，啊，他信耶稣。最近他还遇到这个 cancer， 我们就发现很奇妙，这一个人。他虽然没有读很高的学问，他知道圣经的一些故事，他真的投靠耶稣。真的，我就看到这个姐妹，神在生命中好像彼得在走海面，走海面，在周边认为不可能，他现在也在工作，也照样在带孩子，啊，他就渴慕神的话，有时候到福音中心一起查经，虽然工作很忙，啊，家里过去有问题，丈夫的问题，一些问题， 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哪里？好像彼得转眼仰望耶稣定的第二个，要有主耶稣的应许。所以每一天你要主话语的亮光，我们读经都要主的话语，然后越来越多主的话，圣灵就按着那个需要来给我们，给我们应许。好，那过来我们继续读，读到彼得的软弱失败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只因见风，好不好？我们从还是29节念吧。来，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我们一起念，来。 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 在水面上 要到耶稣那里去， 只因见风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。便拿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彼得为什么又沉下去了？本来已经有这信心，他的问题是出在哪里？ 信心不够。 他转眼离开耶稣，他把那个眼睛焦点本来在耶稣上。跑上去看风浪，看自己。我们会害怕、忧虑、软弱，都是谁啊？都是谁啊？每一次，本来你定睛耶稣，有主的话，你信念强，但是你的眼睛不看耶稣，看到环境，看到风浪，看到自己的软弱，我是谁？自己的难处。就马上怎么样？害怕，害怕有没有？就来了，然后就整个人就什么灵性就什么软弱。彼得本来有信心，因为他眼睛看环境，看到风浪，他心里就产生害怕，害怕他的理性啊就开始觉得错乱。为什么不合理？他认为我是一个人，怎么在海面上？我真的怪人呢？他不是想耶稣的应许。他就害怕，所以连锁反应。我们每一天都在学习着后代，所以这时刻你看，彼得马上沉，耶稣怎么说？马上怎么样？伸手怎么样？哎，有人在研究这句话。耶稣不一定要伸手，耶稣可以用神迹叫彼得站在海边上，你相信吗？就是照那个海动起来。好像那个过红海耶诞河，彼得就站在海上啊，不，为什么耶稣要这么麻烦？你知道，在这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耶稣要让彼得一生记得，在你最软弱危险，你呼求主，主马上伸手亲手拉他去。我想彼得后来在他跟随耶稣五旬节之后，他已经遇到一些难处、逼迫，遇到一些艰难。他常会想到耶稣伸手救，耶稣要彰显他的爱，跟门徒的关系这么亲密，他不用神迹，他亲自用他大能的手，创造万物的手，拯救的手来拉彼得，来牵着彼得从海里上来。请问各位，我们的主有没有爱我们？所以你这一生当中，要常常记得，主耶稣用他的恩手、大能的手，来牵着我们，来救我们，走人生的道路。而且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每一天、每一刻。所以那时候，我想耶稣把他拉上来，耶稣责备他有没有？你这个小信，那个小信就是没有信心，意思说为什么不信他？为什么不定睛看他？为什么不信他的话？这样明白吗？就是主要这样。我随时随刻遇到一个忧虑，我们要转眼仰望，你马上祷告，马上祷告。你要主的话，你马上心里就平安。你若心里平安，你不要再忧虑了。这样明白吗？如果又去忧虑，就像彼得沉下去，那就不信。真的，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属灵操练。 你真的随时随地在家里，在走动家里，为什么？你就马上安静下来祷告，你定心耶稣，求告耶稣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你的话，我相信你的话。如果主耶稣透过这个话，因为主的应许，你心里有平安，你就相信耶稣要做，然后就是等候看神的作为，你就看上帝要做奇妙的事，把荣耀归给神。真的太多的经验，所以这些门徒后来最后结束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最后一节三十二节，我们一起念啊。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：“你真是神的儿子。”你看呵呵，有没有看到这一整船十二个人都会啊？你真是谁？神的儿子，承认耶稣是神，是基督。但是你知道，到了十六章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彼得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”即使这一段跟那个有关系，人的信心是不断的进步，所以那是一个阶段。所以没有十四章马太福音，就没有十六章。我们今天对耶稣认识有多少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有没有更认识耶稣？他跟我们的关系好，我们复习一下。好，在受试探迷惑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怎么样？保护带导，要记得啊！再念一次来，在受试探迷惑时，他保护带导。你只要忘记回想这段圣经。第二个，在最黑暗、大风大浪的时刻，他怎么？亲近看顾，来再次，在最黑暗、大风大浪时，他主动亲近看顾眷顾，好、哦、眷顾。第四，在怎么样？在最惧怕的时刻，他怎么样？亲近安慰，他亲近门徒来安慰门徒。就惧怕的时候，耶稣主动说：“你们放心。”说最后一个，在软弱危险的时刻，耶稣亲手拯救。来，最后来，在软弱危险时，耶稣亲手拯救。可能这样背得起来吗？感谢主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谢谢耶稣，主啊，你在地上所行所做的一切事，特别今天早上我们念到这一段圣经，所以说我们谢谢你，透过圣灵的帮助，让我们跟你的关系就好像门徒跟你的关系一样，让我们的经历就像彼得，像这些门徒，主啊，对你有更深的认识。主啊，也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，让我们每一天我们活着，不论我们的身体的软弱疾病，不论我们国家社会的环境，不论我们的家庭的难处，工作孩子所有的难题，我们都可以转眼仰望基督，我们都可以求主你给我们的话语亮光，给我们有你的应许，让我们的信心就建立在这上面，主啊，让我们经历走海面，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经历。主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更多奇妙的信心的经历，成为我们的见证，也成为传福音的时刻，彼此鼓励，可以做见证。我们谢谢你，这样感谢上面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